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平衡的。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春节假期，市属公园继续推出体育竞技、趣味比赛、公益活动、主题展览及亲子戏学等十多类冰雪活动，让越来越多的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来听报道。 戏雪区里，几组家庭成员在进行雪地拔河比赛，大人孩子玩得不亦乐乎， 非常好玩，然后主要是享受一下亲子时光。北京今年也一直没下雪嘛，然后现在这儿正好有个雪地，然后让孩子感受一下这个雪的魅力。 陶然亭公园经营管理科科长李海军介绍， 雪场呢，我们主要是分为两大区域，一个呢是戏雪区，一个是滑雪区。戏雪区呢，我们的雪地游波球、雪上飞碟这两个项目非常受欢迎。 陶然亭还修建了城区唯一的初级滑雪道，配备了专业教练，雪道上有不少只有几岁的孩子。 我滑雪冲坡这太爽了， 自然也有不少的成年人在这里感受滑雪的魅力。 我觉得这个就挺方便的，在室内也不用跑那么老远，也是响应咱们北京市这不是冬奥会吗，也是感受一下。 大红的福字挂满红灯笼的福树，让洁白的雪场满是浓浓的年味儿。陶然亭、玉渊潭、紫竹院的雪场预计将开放到2月中下旬，而在其他公园自然冰场已经关闭的时候，大家现在还可以到北京植物园的人工户外冰场上撒撒欢。 北京植物园宣传负责人陈宇介绍， 整个这个冰上乐园的占地大概是在1000平米左右，由于它是陆地的坡冰呢，所以上面非常的安全。 今年颐和园、北海、陶然亭、紫竹院、玉渊潭、北京植物园六家市属公园共开放了11处冰雪运动场地，面积达到100万平方米。市公园管理中心宣传处处长陈志强预计，将有100万市民到公园参与冰雪活动。 春节期间呢，公园的冰雪活动呢仍在持续，特别像陶然亭公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的雪场也举办了相应的活动，包括体育竞技啊、趣味比赛、主题展览，也适合家庭游就近就便来到公园进行冰雪活动，陪伴市民呢能够过一个快乐健身的春节。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市属公园及园林博物馆昨天迎来春节假期的小高峰，迎春祈福、花卉闹春、园林贺岁、冰雪庙会等主题游园活动受到市民游客的青睐与喜爱。昨天一天，约有40万市民游客走进公园，原汁原味过大年。市公园管理中心预计，今天将迎来游园的最高峰，入园高峰将集中在中午的12点到下午3点。市公园管理中心建议广大游客和市民通过畅游公园微信平台购买或预约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门票，实现轻松刷码入园，省时省力省心。为了保证市民游客在春节期间有一个安全舒适的游园环境，高峰时段市属公园开启了疏导扩容等措施，游客在赏花看展、冰雪活动的同时，也体验着安全有序的游园环境。春节期间是公园游园的高峰期，公园职工放弃休息坚守岗位，像颐和园售票岗位的职工，为了让游客尽快买到票，他们4小时坚守一岗，不敢喝水，担心上厕所，坐累了就站着卖票。公园中有许多这样坚守在一线岗位的职工，他们的加班加点给大家带来了安全、喜庆、舒适的游园环境。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有2到3级间4级的偏北风，扩散条件非常有利，天气晴朗，能见度很好，适宜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5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